山写的绿，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上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教委昨天发布关于加强北京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本市将研究制定鼓励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转型发展，不再新审批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鼓励部分机构转型为民办幼儿园。记者昨天从人力社保局了解到，本市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全面实施，截止到本月1号0点，800多家新增原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和2000多家原城镇居民定点医疗机构按时完成了信息系统的升级和切换，系统运行平稳，实现了全体城乡居民的持卡就医实时结算。昨天市交通委公布上一年度成绩单，去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72%， 平均交通指数控制在 5.6 以内，保持在轻度拥堵级别，中心城区交通运行状况逐步改善。在停车管理方面，对二环内道路车位进行重新梳理和合理施化，实现违法停车15分钟一巡查。市发改委昨晚公布，元旦小长假期间12358价格举报电话共收到各类价格举报投诉35件，比去年同期降了40%多，80%集中在机动车停车收费、商场超市和网络购物方面。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草案送审稿昨天起在市政府法制办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活动的，将扣押车辆并处以罚款。工商总局透露，今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消费维权，在监督经营者全面落实网络7日无理由退货制度的同时，推进线下无理由退货工作。记者昨天从市规划国土委了解到，去年全市商品住宅用地供应量达到721公顷，供应计划完成率111%，是近五年本市土地市场供应量平均值的 1.75 倍。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新闻。新年之际，实力唱将韩红的新歌《小屁孩》全网上线。这首歌的曲风相较韩红之前的歌曲大不相同，尤其是她首次尝试的说唱部分，令人听来耳目一新。韩红表示，这首歌对自己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端，今年还将陆续推出多首新作。大型原创舞剧《韵》近日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首演。这部剧历时2年创作，结合了民族文化、京杭大运河文化和校园文化，通过专业青年舞蹈家与普通高校大学生联手，呈现出一场精湛的表演。昨天，好莱坞动作电影《24小时末路重生》宣布将于本月26号在全国公映。影片由好莱坞男演员伊桑·霍克搭档我国演员许晴领衔主演，布莱恩·史莫茨执导。影片讲述了伊桑·霍克扮演的职业杀手在许晴扮演的华裔国际女刑警的帮助下完成复仇与赎罪的故事。作为今年天宇上演的首场流星雨，象限仪流星雨将于明天达到极大，平均天顶流量每小时在100颗左右。天文专家说，如果天气晴好，明天黎明时分，感兴趣的公众面向东北方天空，就可以欣赏到流星划过夜空的美景。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在冷空气的作用下，午后持续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五到六级，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有利于交通出行。今天气温较低，加上风寒效应，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并且及时的补水润燥，加强用火用电的安全。风力呢，在傍晚前后会逐渐减弱。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到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现在出去体感温度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呢，进门来暖和一下吧。直播的住在876，马上开始。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做客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今天特别特别的开心。 嗯， 特别的不一样。 嗯 啊，因为咱们家里边终于来了一位女人了。 哦、是是吧，家里来气儿了。 哎呀，特别的好，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家里边啊，这个少了一半，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是的，嗯，味道都不一样， 嗯，完全是不一样啊， 是 香气四溢啊。 是， 来吧，先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介绍他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我对他的认识。 嗯， 他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呢贤妻良母， 嗯， 特别会操着家。 嗯， 他说了，进家如果你感觉乱了，那就说明是这个家的女人不好。 哦，我以为哦进错门了。 也是进错门了、哦、肯定不会是他的家。 明白。 哎，这个他们家反正收拾的特别好、嗯、虽然我还没去过啊，我觉得听他说是这样的啊，而且呢名头非常多。 嗯，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来自北京亚美林装饰公司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王艳红。欢迎艳红。 嗯，谢谢谢谢、嗯、开场给我这么隆重的推荐。 嗯， 然后各位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王维老师好、嗯、小胖好。 哎，好，这个确实得夸夸你，因为第一周就你一位女士。 嗯， 哦，我很自豪啊。 是是是，所以希望以后常来啊。 嗯， 对，因为今天小胖上节目，他笑的感觉都跟前两天不一样、 啊、完全不一样。 是是是、 啊、是。 嗯，而且这两天，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今年文艺广播全新推出的一档节目。 对。 嗯，这两天我身边的朋友都给我很多的反馈，因为他们也在监听这个节目，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给这个节目一些啊、建议啊，一些有意义的养分。 哎， 然后他们都说，哎，这个节目至少听着跟下午同时段的其他节目感觉不一样。 嗯， 确实是像名字所感觉那样，让你觉得很温暖很温馨，确实是像在家里头，比如说在一个客厅里头，家里来朋友了，大家一块聊关于住房当中啊大家的一些感受。 嗯， 而且这些感受呢也是听众朋友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愁的东西。除了这个之外呢，而且下午应该是一个很欢快的这么一种感觉。 哎、对对对、哎、就是这个时候啊，其实大家脑子呀，说句实话不应该关注一件事情。 是。 他的脑子其实是特别发散的。这个时候您要去研究点什么东西，其实特别的、嗯、就是时间对得上。 是。 啊，而且呢但是啊，就工作了大概到这个时候有个4-5个小时了、 嗯、 身体其实属于一个相对疲惫的状态、 嗯、 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如果要有一个这个房间能够去诠释它的话，就是一个洒满了阳光 非常舒服的沙发座，我们几个人三五好友，就靠在沙发上品着香茗，一起来聊一聊跟家有关的所有的事情。 是， 对，所以我们请来了很多专业的设计师呢，他们对这个就非常权威。比如说我们躺着沙发怎么舒服，我们在这个角落怎么样能够让阳光射进来，包括我们进了家门之后怎么能够觉得这家，哎，女主持人，女主人好啊，也算是女主持人吧，女主人特别好，特别贤惠，会打理家。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聊的一些问题啊。所以 那今天艳红是头一次来，那也跟艳红说说今天咱们的主题吧。 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其实就是跟他们家学一学。 嗯， 因为咱们装修都知道嘛， 啊， 咱们得看看，哎，哪个邻居装的好啊？ 哎，啊， 我们家也要这样的。 明白。 就据他说，他们家就一进门 哦，就是样板间， 巨了，比样板间干净多了。 好， 人家是里边就是东西巨多，但你都看不到 啊，是， 而且功能划分的特别齐全。 地下室好大呀， 走廊长， 好好好， 户型齐吧，对吧？人房子大啊，但是会设计，真的， 最这个职业嘛，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跟艳红聊一聊，就是怎么跟他们家学，把咱们这个住在八七六这家能装得好一点。 对，但是要学的东西有很多嘛，咱是不是得有个侧重点？ 一块儿一块儿学吧， 可以 是吧？整体学东西有点多，咱慢慢来，时间长着呢。 是的， 咱先学一进门玄关这一块 儿。啊，玄关是吧？ 玄关这一块，好吧， 哎？那正好要聊玄关的话，我也想听艳红说说，什么是玄关？ 玄关啊，其实咱们通俗意义大家常讲的是生活上的口头语是门厅， 对 啊，或者是说过道入门处，但是呢现在大家都是生活的条件提升了，然后人的语言也提升了，就叫它玄关，它有玄字在里面，咱们后面就说到多处就能体现这个玄。 哎呀，玄关多玄的一个地儿， 挺玄的。 当然了， 就一进门是，算是就跟人第一次见面，它是一门脸， 对 对不对？ 对， 一个家的风格， 是 一个家住几口人，都可以通过玄关来体现。您看鞋就知道大概住了多少人， 对对， 对不对？ 对， 包括通过玄关的大小，你基本上也能分析出来，到底家底儿怎么样。 对 对不对 啊？对对对， 一进去哇，120多平的玄关，这屋子不小不了 啊，豁大豁大， 是不是？ 你说的那是三进的吧？ 可以跑火车了。 好好好，那这样吧，咱先聊聊，比如说，因为我们家也有玄关，玄关当初在弄的时候呢，我跟我爸就一块商量，后来我爸就说玄关要起的作用有很多，当然不一定对啊，一会儿可以让艳红再系统的说说玄关应该怎么做就对的。然后我爸说玄关它肯定对着户门啊，对吧？户门的外头你得放一脚垫啊，无论是地毯的也好还是什么的也好，得放一脚垫，进来的人得在这儿搓搓鞋呀，这样的话，哎，对，抖掉一身的灰尘，你回到家里，哎，这个脚垫很重要。然后再其次呢，探脚进到这门里头以后呢，地砖的设计最好也是一个方形的，或者百花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哎，正经进了家了。然后进家之后呢，正对着这面墙呢，我爸说得挂幅画，或者得挂一个类似于年历似的，但是上头至少得是牡丹，就寓意着这家里啊，就比较幸福， 富 贵，哎，对， 老祖宗说了要开门见喜， 哎，对对对对，类似这样。然后如果要是再有地儿呢，可以在这底下再放一个，有设计感的一个门厅的一个台子，一个桌子，对，然后在这桌子上呢，比如说你可以，摆个绿植啊，带花的更好，然后边上再放个。就是那个小碗或者什么，但是也得 钥匙， 哎，设计感的，你可以放个钥匙啊，然后放，哎，对对对，大概，反正我们家是这样， 这就属于比较大的了， 对， 真的， 一看就有独立的门厅，独立的玄关。 你像我们家，我一进，哎，哪算门厅呢？ 你那虚拟门厅， 大开间嘛，这不就是？ 可以做一个虚拟 门厅，一进就一屋子，哪算门厅呢？我其实最头疼的事儿就是鞋放哪儿， 就有的时候你去到别人家啊， 嗯嗯， 我们家鞋还行，外边弄了一鞋柜， 嗯， 一去到别人家，哦呦，这地下哇好多双鞋，还说，哎呦，这都是我们经常穿的鞋，再加上拖鞋， 迷之味道。 就对，就感觉就进了宿舍似的，就一进去就感觉不好。 嗯嗯，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那种小房子啊， 嗯， 可能更考虑的是， 嗯， 怎么能把更多的一些鞋也好啊， 嗯， 雨伞也好啊， 嗯， 出门进门要放的东西，带的东西，嗯，怎么能把它收纳起来，同时又显得不那么乱。 明白， 这可能是我们小户型需要考虑的问题。 嗯，好，所有这些问题， 嗯， 全交给你了。 对，让艳红说说。 嗯，其实咱们是先看从老爷子的几点装修体验来说，老爷子首先他要从感官上开门见喜， 嗯， 就说我们装饰一定要赏心悦目，嗯，这一点非常赞。再就是他考虑到了咱们人文的一个经常习惯性，我进门要取掉所有的细菌灰尘，门外要放一个脚垫，而不是门内哦，是门外啊，嗯，就是说脏东西要留在门外了。还有就是那玄关台，刚才我为什么说玄关这东西要放后面提呢， 嗯， 其实很多的是玄关呢是由这个一种木质家具进了门会经常看到的挡起挡遮挡作用的一个家具的名称，现在咱们代替了门厅的一个名称， 嗯嗯嗯， 因为很多的家都跟小胖家一样，它是虚拟门厅，没有真正的项目王伟老师这种大宅子， 一览无余。 对对，哎， 你可以放个屏风。 对对， 没地儿，太占地儿，没地儿，太占地儿。嗯， 所以还得虚拟一下， 也是， 就给心里一个这种停滞期。到了这儿，我要换鞋，我要放下手里的钥匙，放下包，放到雨伞，这些所有的功能实用性的东西，我怎么能不金鸡独立的把我的鞋脱掉，换上拖鞋？这些都是要， 哦，还得有个地儿能坐。 对， 啊，嗯， 哪怕说我能扶一下靠一下， 对对对对， 就有的人说我真的这门厅就没放坐榻的地儿， 嗯， 我们家没有独立门厅，那我们就是解决我不金鸡独立的问题。 嗯， 嗯，这些都是很实际的。 嗯， 再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一进门一地的鞋这种情况， 嗯， 我经常发现，其实呢这个真的赖他家的装修设计师没有给他收纳鞋的地方，他怎么办呢？天天穿他也只能放在外面摆着， 是啊， 嗯，所以这个就是咱们后面要细讲一个收纳问题。 嗯， 再就是刚才可能说小胖也夸我来着，说家里门厅怎么怎么样，因为我们第一次相识谈家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门厅鞋的问题。 对， 对， 一个女主人她对家的打理如何，你真的能从门厅的鞋看出来。比如说咱们穿了一天的鞋，它的鞋尖是朝门外的摆放，而咱们的拖鞋是朝门内的摆放，你一进门你就会知道这家的女主人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女主人。 你看你一进家里顺脚就能把拖鞋穿上，因为朝向不一样嘛。 对呀， 啊，多好， 一出门呢又能顺脚把你的鞋穿走。 对呀， 啊，也，一进一出方便。 大家在听的时候考核一下你们家啊，女主人女主持老想加个女主持呢，女主人啊合不合格啊， 嗯， 就看这个拖鞋和鞋的位置的摆放。 对 啊，不合格的话这个也别怪他。 那能说什么？ 也别起什么冲突，他可能是不了解， 是 对不对啊？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嗯， 先说说这鞋怎么解决，一般就是弄个鞋柜呗。 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过于窄，我是一个开放大开间，我没地儿放鞋怎么办呀？我摆不下鞋柜， 嗯， 那你的墙面是否能挂一个斜插式的便捷性的鞋架呢？ 嗯， 还有就是经常咱们可能也会看微信朋友圈啊，或是一些公众号啊，他们有的介绍的一些管子啊什么的，这种斜插式的这种便捷五金架式的插放鞋方式都可以来借鉴一下。 嗯， 其实这也是很方便的一种来收纳功能，而且也便于取放，就是咱们当地面没有空间的时候可以买空中墙面去发展去借空间。 哦， 嗯， 小户型也只能这样了，是吧？ 是的， 就地下实在没地儿。 嗯， 而且我看了一个那个文章，它有统计，比如说您的那个一进去门厅， 嗯， 比如说宽是超过1.6米的， 嗯， 您其实是有地儿可以去放一个鞋柜， 对， 放什么东西的， 对， 但是要小于1.6米，或者说您比如说可能也就1米出点头，1.23米， 嗯， 可能就 不太适合放特别笨重的鞋柜了。 嗯， 现在北京的房子大多的门厅设计是在1米1左右。 啊， 为什么说左右呢？因为入户门的宽度会达到90公分，他一边给你留个门套，这是他的门厅的一个尺寸了。 哦，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是开发商我能有交代，有一个独立门厅，但是实际用起来你发现鞋架鞋柜放不下。 嗯， 市场上小于25公分的鞋架特别的少，鞋柜。但是鞋架墙面收纳的，我不是能说我那个就北四环那个什么什么家， 啊， 他们就有那种收纳墙面折叠式的， 啊， 你可以摆放多个，也很漂亮，各种颜色，白的、蓝的都有，嗯，这个能解决一定的问题。 好， 对，他们家我们经常去，嗯，原来我们在想我们这节目名字的时候，本来想的嘛，哎，居然有家。后来给否了， 想了好多名字的。 对对对， 那除了居然有家这个名字，还有其他的。 嗯， 然后我想了每一个名字，小胖都说：“哥，这也有人注册了， 家家具， 这个也有品牌了。”啊，我说天哪！那算了，那咱们就是876的，这个没人注册， 对，还没人抢注是吗？ 是是。 但是我觉得你们台长还是要跟你们谈谈这事儿的，啊，你们已经把冠名权抢走了。 哎呀， 哦哟。 下节目咱们议这事儿， 还得谢谢他。是是是是，嗯，好，这鞋呢，咱们可以比如说地下放不下， 嗯， 啊，咱们放在墙上， 对， 这没问题。其他还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嗯， 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会忽略的。 我补充一句啊， 嗯， 放墙面没问题， 嗯， 但这个高度一定要注意，它一定是在下半部分。因为毕竟你放这儿的鞋就会有迷之味道，哦，它如果往上走这气味真的是很难受的。而且咱们不管说是大门厅小门厅，你都可以在门厅预留一个插座。 嗯， 这插座干嘛用的呢？是可以插一个烘鞋器。 哦， 嗯， 十几二十几块钱就可以解决。 对对对， 然后呢你每次特别是男性爱运动的插一个，晚上烘干， 嗯， 消菌去味儿。 对呀， 啊，哎呀，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反正你回家就我爸回来了。 哦，哎，这是一个小窍门， 嗯， 啊，希望大家可能会忽略的。 对， 就是您收房了之后，记着在那边留一个小插口。 对，嗯，很多人觉得我在入门是不需要插口的， 嗯， 或者是留的位置不对，离的门厅鞋柜摆放处太远， 嗯， 它也会不好用。 嗯。 嗯，就哪怕说门厅你留的这个插口，你说啊我不安烘鞋的， 嗯， 其实也无所谓。但是你比如说有那种很省电的长明灯， 长明灯， 哎，对，你在那儿插一个，比如说你有可能加班啊晚归啊， 嗯， 你爱人在那儿放一个长明的，你不用说我一回家啪就把大灯开开了， 嗯， 对吧，影响别人，哎， 嗯， 那个灯常亮，你进来的时候也不用好提了这个碰了那个的，也非常安全。 王伟老师提到的这长明灯呢，是咱们经常做的一个做法。我可能还有一个建议， 嗯， 就是不要安长明灯。长明灯底下不有插座吗？ 嗯， 你把那插座替换掉，换成一个声控加光控的一个感应灯。 哎呀，高级了，哎， 嗯！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等到你这晚上回来没有自然采光的情况下，他听到声音，然后是暗的情况下，他才会开，这就不存在24小时浪费电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嗯， 一提这，说一题外话， 嗯， 就有一次，我跟我们同事一块儿出差去哪儿？去捷克呀，还是去哪儿？我忘了。然后在那边的时候，拍片子，他突然说：“哥，我肚子疼。”我说：“那你去上厕所。”我说：“我在门口，我帮你调灯。”上厕所了，5分钟就跑出来了。 嗯， 哟，我说你拉肚子没有？哥，我跟你说，可害怕了。怎么了？就过1分钟，所有灯都灭了，又给我吓的。后来我就，嗯，哎，灯自己亮了，所以我就一直，嗯，5分钟，我嗓子都哑了，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就只能出来了。头一次感受到长明灯的节电作用。 当然这个可以加一个延时器，几十块钱可以解决。 好好好， 这说明他们的设计是想到了一个点，但没有人性化的关注到这个时长问题。 是，好好好， 哎，这是留一个口。 对 啊，然后这个包括咱们这个放鞋的位置也有了， 嗯， 还有一些东西是咱们必备的，这个比如说放钥匙的。 对， 嗯， 对不对？ 嗯， 老是自己钥匙丢了，找不着了。 嗯， 就好多人有发明， 就是想一个发明创造是什么呢、嗯、就是给自己钥匙上面弄一个类似于像电话一呼它就能响的那种，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哎，所以呢就其实在入门的时候您把这些东西找一个地方 固定的位置放 挺好的， 像王伟老师刚才提到一小碗、嗯、一小盒，这可能都很简单的东西，但是你也可能要是让它作为一个点缀物在那儿，也好收纳，一进门我第一要放的就是钥匙，您刚开完门嘛、 嗯、 然后或者是说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不占用我没有地方放这个碗怎么办， 嗯，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的防盗门它都是铁芯的，哪怕你是木饰面的、 嗯、 它里头也会有铁的内胆嘛， 嗯 嗯，粘个吸铁石似的小挂钩，所有的钥匙都可以进门就吸在上面， 嗯， 嗯，这个也是一个节约空间的方法， 太聪明了， 嗯， 哎，我也想到办法了、嗯、因为现在有好多卖那种往墙上一挂也挺好看的， 嗯 啊，一个小推拉门 啊， 啊 一个小，然后里边不是能有挂钥匙的吗， 嗯， 我们家也买了一个， 嗯 啊，就挂在那儿了， 嗯， 在刚买的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哎呦，里边挂的可满了， 嗯 啊，现在里边一个钥匙都没有， 啊、都丢了， 就后来就形不成习惯，要打开那个往上面一挂。其实我觉得买那个，它还是有点多余，为什么呢？因为你还得有一道工序要把它打开，然后再放在那儿，就没有，比如说你刚刚说的燕红说的，直接在门上贴一个， 回手一 我扭身 它 一扔就好了， 嗯， 更方便。 对， 其实家的设计就是让人简便， 对， 就视觉感觉之外最重的是一个体验，如果这个东西光好看了，就像你说的，我这个买了一个很正式的很郑重的一个装钥匙的盒子也很美观，但我需要打开它挂上我再关上它，三个步骤才能完成，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做了， 是的， 回头这钥匙又随手扔了， 是的 啊，它就达不到这目的，但这又方便又实用又好看，那其实是咱们设计这个门厅的一个目的， 嗯，好啊，今天呢咱们聊一聊一进门非常重要的这个面子工，不算面子工程，又实用又是面子工程， 嗯， 对不对，就是真的是能够彰显我们整个家庭的一种气质的一个地方，门厅啊，这门厅究竟应该怎么来设计，而且是极具功能性的设计，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聊，当然大家要想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的话，聊聊您的家，您可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了，嘛去了？ 哎呦，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员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员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员，一家80平80000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家电好几件。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园产品升级也是999，含全屋实木家具。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园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园，再也不花冤枉钱。 详见店内活动。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 大道之行，敬请关注。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来，我们继续在家里边聊聊您的家。各位好，欢迎来到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到了2018年，每天下午啊，这个主要是工作日啊，下午的2点到3点的时候，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住在八七六呢，和您一起分享一下家里边的那些事儿啊。 嗯， 当然不是说那个您家跟谁吵架了啊，这个怎么闹矛盾了。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您家装的不好，我们也能帮您分析分析，说不定改变一下您的居住环境对您的心情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昨天来上节目的嘉宾，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其实装修是一件应该是开心的事儿，但反而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是方方面面的问题。嗯，很多人都说了，说你要好恨谁你就让谁去装修，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事儿有多深。而且再其次吧，在一个家庭当中，很多人都不担责任的。比如说小胖跟他老婆在一块儿，也许小胖跟老婆，哎，都你弄，你弄成什么样我都 OK， 我支持你，我就掏钱就行。他当甩手掌柜，然后他老婆一想，那行，那我都来，嘎嘎按着自己弄了。等弄完了以后，哇，小胖就开始埋怨，你看你这弄的什么，你看你那儿弄的什么，我就开始来了。所以谁都不愿意干这件事。 其实小胖去弄也是结果 啊，都一样。 因为你是不懂、 哎、 啊，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没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对 啊，其实现在呢，很多大家对这个装修有误区，认为设计师只管美的事儿，不管实用的事儿、其实恰恰错了。只有实用了，他给你归顺了，这东西才会美，才会舒服。你进了家才不会吵架，一天心情才会好，你怎么还会出去跟人吵架呢？ 对对对对 啊，所以真的，我觉得装修这真是头等大事儿， 是 会影响你的命运。 嗯，不光是一样，包括你家里是否和睦和温馨， 那肯定的， 真的， 一定一定的，因为。到了家里边啊，其实跟在外边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当然了， 对吧？ 因为你到家了就完全放松了， 完全放松了。就是可能 有一个那个漫画嘛， 嗯， 就说出门的时候你要选择哪张脸啊？当然，我觉得那个说的有点过啊，就是那也太累了活的。但是呢，也有一部分我觉得是对的， 嗯， 就是呢，你出去之后呢，因为你要面对的人不一样， 嗯， 面对的事儿不一样， 嗯， 可能你需要你更冷静，思想更集中， 嗯， 更睿智一些。但是到家里边，可能你会把这些慢慢的全部放掉， 对， 你就需要一个 面具全去， 对， 最舒服的空间。但是当你一进家里边，哎呦我的妈呀，这乱呐！ 我钥匙找不到了，拖鞋也 是啊， 对。 就是你连最放松的时候都会遇上麻烦事儿，你心情能好吗？ 嗯， 对， 对不对？ 嗯， 哎，那来接下来聊聊玄关的灯好不 好？因为我觉得玄关的灯也好重要的。 对，这照明它是直接影响你心情。家代表什么？代表的温暖，温暖从哪儿来呢？就是你回到家第一眼看到的那个， 哎， 那一景致 是。 但这个景致，但灯光不对，打得白惨惨的，脸照得清白清白的，你老婆本来是化了个很美的妆容，被照成那样，你一句吓，哇，吓一跳， 哎， 心情好吗？ 你今天的妆有点花。 但当然，如果说你的设计师在灯光上给你注意了，用了2700K 的暖光源，哎呀，一进去带自然柔光效果，哎，今天老婆真漂亮， 嗯， 是吧？然后一进去以后呢，所有的照度都有，我看什么东西都清楚，我也能找到我的拖鞋在哪，我的钥匙在哪，我所有需要的东西，哎，我也不会碰这儿碰那儿，那这时候你心情肯定就会好。 哎，那你建议门厅的灯是射灯呢，还是吊灯呢，还是这你有什么？ 这个不拘于什么形式，还是需要根据咱们家现场情况。你说我们家就是很高的一个挑空，那肯定吊灯合适。但我们家的空间可能比较压一些，然后呢，本身里面长了管道，需要吊顶，我再吊一个吊灯下来，都能碰头了，或者不碰头，你老觉得脑袋上面有个东西在那儿威胁着你，没有安全感也不行。所以呢，这时候可能射灯啊、筒灯啊，或者是墙壁照灯啊，哪怕说你说我地面反光的灯源来去辅助都是可以的，就是把这个视觉点你可以通过灯光的来源来转换一下，还会把你的家庭的这个房高挑高变得更高一些，这是找一个视觉差。 哎，那亮度呢？因为过去啊，就是装房子的时候，一进门，我不知道有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做灯箱 啊，有啊， 而且弄的 那时候 LED 刚出，应该是，LED 一打开，哇，跟你手术台似的，都跟感觉无影灯，你知道，特别亮堂，说为什么要这么装呢？说进门就要亮堂，说明人敞亮，对吧？但是呢，我其实个人不太喜欢这样的，我其实喜欢那种你都能看见前面的路，但是呢还是相对的，比如说温暖一点，像小烛光的那种， 就很温馨， 亮度就可以了。 温馨， 对，我不知道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风格。 其实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呢，其实大家是过度的。就像人，如果他过度敞亮的时候，你不管是他朋友和家人的时候，你也会不舒服， 是 啊，是吧？ 嗯， 什么东西都是有一个度。刚才我提到了一个点，可如果说你自己不是专业人士的话，你可以完全按着这个，就是说我去买灯时候，我就跟人卖灯的时候，我要2700K 的。这样子，这个温暖的度呢，就是像阳光的光线的那种，很温馨，不是正午阳光啊，它很温柔的，上午9-10点钟，下午3-4点钟的阳光那种感觉，这样就够了。它不像书房，书房我就要3000K 或3200，或者更大的照度，我就要像你提的手术房，我就要无影，我就要看清楚，它不一样的。 2700K 指的是那泡是吗？ 它是一个，不是，它是灯光的 暖 度。 暖度， 对 度， 对，其实所有灯光的，如果是专业卖灯的时候，它会摆一排，就各种暖度、各种这个参数的灯，它都会让你来去看。但现在市场经常问，你要白光灯啊，要黄光灯啊， 对对对， 要暖光灯啊， 对， 或者说你是要个白和黄灯之间的灯啊，经常是这样。当然这也是没办法，可能市场上这种参差不齐，再就是老百姓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东西。那最简单办法就是问你的家装设计师，问你家的，如果说没有请灯光设计师，那就是家装设计师他来给你把控，就可以了。 不过小胖，像你说那种适合我妈安那种灯，真的，我妈当初就是说说那个厕所给我那个厕所那个镜台上的安那个灯，给我安个节能的，我说行啊，大概 5瓦到8瓦差不多啊，说节能的呀，等它亮开了之后， 哎， 那就是它的倍数。 是， 所以一般啪一开的时候， 就跟没开一样，是吧？ 牙膏呢？哎，好，都挤上牙膏开始刷了，可能到洗脸的时候，哇，亮了，亮了，你看这种感觉。 嗯，这时候看到了，呀，眼角有皱纹了，生气， 是 跟老公吵一架，谁让惹我，让我老了。 嗯，好啊，所以一进门您选择灯的时候，今天咱们学了一个新的，可能您以前也了解啊，暖度， 对， 2700K， 这是它的暖度啊， 对， 这个是特别趋近于像阳光一样的，而且是暖阳的 感觉。就是我在这么多年，我是觉得这个度数对我来说比较舒服，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 啊， 因为个人喜好不一样。就像王菲说，阿姨就喜欢特亮的，那她可能就不喜欢这个。还有，如果家里有戴眼镜，像小胖这种的， 嗯， 可能他也不喜欢。 哦， 像我老公就戴眼镜，他就一定要白光灯， 哦， 特别卫生间，他要照清楚他脸上的小痘痘和他的胡子。 哦， 嗯，这就是就像说那种白痣。 对对对对对， 什么就更合适一些， 主要就是每个人的习惯， 嗯， 因为习惯不一样，你可能用的东西也不一样， 嗯， 反正我是需要我家里全都是暖光源， 嗯， 就无论是厨房啊还是门厅啊还是客厅， 嗯， 都这是暖光源， 嗯， 黄的， 嗯 啊，都不能是白的， 哦， 啊， 但是您这个黄其实您买灯时候容易买错， 嗯， 因为市场上现在是三种，一种白就是说白炽灯的产白， 嗯， 还有一种说黄它是像大灯泡的那种黄， 啊， 会昏暗，还有中间亮有一种暖光灯，就是介于它俩之间的颜色， 对 对，嗯， 因为如果全是白的话，就像艳红说的，就有的时候容易照在脸上，就是觉得可能脸色惨， 脸色发青， 对，那， 嗯， 但是肯定很清楚啊，特别特清楚，而且不好的记忆是，我小时候只要挨打，一般家里都开这个灯，哎呀，所以留下了阴影，所以我就说家里不能有这些灯啊，消失，全消失。 哎呀，你这个，那爸爸为了打你还要开这么亮的？ 没有，家里那时候地儿小嘛，就仨灯，反正哪儿你也跑不了。 对，那时候还日光灯管呢。 对呀，啊，对呀，啊。嗯， 哎，这个像这个暖度，像买泡的上面会有注明吗？ 啊，会有，包装上是有的。 哦， 嗯， 好，这是咱们一进门的门厅的这个灯。 嗯， 灯其实确实很重要。 嗯 啊，照亮你进家的路，对不 对， 对？除了灯，其实还有它的一些装饰风格。刚刚其实我们实用的还没说完， 嗯， 还有几件比较常用到的东西， 嗯， 像什么雨伞， 嗯， 偶尔也会用到， 嗯， 对吧？还有像什么？ 穿衣镜， 穿衣镜， 穿衣镜， 那是你们用的。 你出门不照照吗？ 我一般都用电梯的那镜子。 好吧。 哦，聪明， 哎，是吧？ 那要照完了发现有问题呢？ 那没来不及了，只能做细节性的调整。啊，一般那就迷之自信就出去了。 好吧，你是电台主持人。这个呢，就是咱们提到那个雨伞，小胖提到了一个说。不经常用， 对， 但是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麻烦。经常咱们都有一个经历，就是说我拎着滴答水的雨伞，然后穿着满脚是泥的鞋进到家里头，又不能是放下，又不能干嘛的换鞋，就会发现，要不然我就穿着这双带泥的鞋走到卫生间去，把伞放到水池里， 嗯， 要不然就是我把这个带雨水的伞放到地下， 嗯， 然后我去脱了鞋。 嗯， 但这两种结果都是你后期很麻烦。嗯，其实呢，在设计前期呢，咱们在设计雨伞的时候，经常会看在一些老外的家庭里，他会一个放雨伞的桶。 嗯， 啊，他其实就是备有这种经历的，就是说雨伞滴水的情况下怎么办， 嗯？ 然后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呢，但是因为不常用嘛，说那我做这么一个桶放那，我觉得有点占地方，有点影响行走，而且觉得老收拾它也不是特别好擦，里里外外的啊， 嗯。 那咱们可以设计一个角落。地面上的铺砖或墙面上铺一点砖或做点防水处理，就是当这个有雨伞的时候，它有雨水的时候可以放在这个角。 嗯， 还有呢，平时呢，就是咱们在厨卫垃圾拿出来的情况下，你门厅是最好不会放垃圾桶的，因为它真的那个味道比鞋可能还要严重。 嗯， 然后呢，但是咱们经常经历，就是我出门时会把厨房和卫生间的垃圾拿出来， 嗯， 啊，换上鞋拎走。那你出来的时候，这个垃圾放在哪？ 它有些时候它也是有一定的有些汤汤水水会污染的。所以呢就是雨伞和垃圾平时可以有一个地专门把它给归纳出来，墙面沾点砖，地面沾点砖，也可以砖得很非常漂亮文艺啊，这样的话就是又实用又能天天用，而且咱们也解决了后期打理问题，墙地砖嘛，拿抹布一抹就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我去过有一朋友家里边，他们家属于比较大的，一进去真的是光他那门厅可能得有个15-16平差不多， 哇，这是豪宅， 非常大，就是什么都往上面那门厅里边什么都能看见，自行车、电动车。我说哟，你们家住这么大还能电动车啊？出去方便，院子太大。他们家弄一什么呢？就是过去的 缸， 不是它是印马的还是印什么的，就一个槽子，那个槽子里边它放一些绿植，如果下雨赶上下雨天就把伞放在那边。他说特别好，而且他那个他把那个孔全部给堵住了，等于他水流不出来的。比如雨伞带了一点水，他顺道还能浇浇绿植呢。他说当然因为北京吧不像是南方城市，一到梅雨季节雨太多了，所以这个用处非常多。他本身是南方人，所以他有这样的习惯，最开始就设计了。后来发现北京的雨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他就在里边弄绿植，但是很好看，非常古朴。我说你哪儿淘的呀？就老家。放车里就一看那个就特别合适，而且拿回来之后放在这儿刚刚烤着，那是因为你们家大好吧？ 对， 小胖他送你，你可能都不要， 真不要，没地儿放这东西，忒大了。 但这个也是它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实用问题，一个是美化家庭问题，这个结合的特别好。 来，还有最后几分钟，再说说门厅还需要放点什么呗？ 放点什么？我觉得放什么的差不多了， 小装饰。 小装饰呢，随你心意，放点照片啊什么的都可以。 实用的东西，就是说再有个穿衣镜也就够了。 对， 因为咱们前面都大东西讲了。 对。 然后装饰性的东西呢，其实属于个人喜好。反正你就是本着一个原则，开门见喜。我进了门，我看到它就开心，那你就放。我进门看它别扭，那这东西就多贵都不能要。 对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可能一进门，比如说我们涉及到了一些就是装饰。装修，刚刚我们说的可能是装饰和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对， 接下来说到装修，比如说我们的色调大概选择什么样的色调呢？暖色调吧。 暖色调、冷色调都无所谓，这是跟个人喜好和他家里装修的风格走的。但是有一点就是，门厅切记不要过于灰暗。 不要过于灰暗。 其实咱们老祖宗也老讲家有明堂嘛，所以这个明堂其实就是明亮的一个这种中堂的感觉。那你待客之道，人进到你家第一时间，哇塞，哪哪看不清楚，人心里就发压抑了，这个感官非常不好。然后再就是色彩上呢，忌太过于冲突。咱们可能说有的人可能我比较性格要我们家要装一套感官主义的，但您门厅就别太感官太抽象，一进来冲突这心情刺激太大的话，那你这老是特亢奋的也容易出现争吵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说咱们还是以家庭和谐为第一步。 对对对对 啊，再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切勿有尖角直冲对着它。 有尖角直冲着。 对。这个呢，其实咱们不说风水，只是说一个心理感受。人总不喜欢被威胁，时时有威胁， 也对 啊，会冲撞，会磕碰啊，都是不好的。可以在装饰前期把它改圆，改成弧度，或者是避掉它。 好吧，这个关于门厅呢，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只能暂且的聊到这儿。等下周二的时候，下周三的时候，咱们再接着再聊一聊，还有什么别的没有？而且呢，说完了门厅，可能接下来我们就得往屋子里边走一走了。看完了不能光看门厅啊，对吧？你坐在聊天的，可能你得涉及到客厅啊， 对呀、卫生间啊， 甚至你可能去这个卧室坐一坐呀， 对对对， 都有可能哈、所以关 注卧室别去了， 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哪里都会去的。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谢谢艳红， 谢谢大家。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见啦。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